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在周六和周日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在刚刚结束的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在智能时代里听到未来。可以说今天带大家认识的这个机器人朋友呢，它是一个非常可爱而且有很多的功能，而且它还将作为代表去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当中来展示中国的科技力量。那么它是谁呢？先卖个关子，先来介绍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我们再来认识它。 智能新鲜听， 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首座高水平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设施在四川广元正式投用，这是我国核工业产业链后端标志性工程，其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已经实现高放废液处理能力零的突破，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高放废液玻璃固化技术的国家，对我国核工业安全绿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再来关注，近日小米集团副总裁崔宝秋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小米不仅会筹建机器人实验室，还将设立机器人开源社区，通过技术回馈促进机器人领域共同进步。我们也知道8月14号小米发布了会跳舞卖萌翻跟斗的仿生四足机器人，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做铁蛋儿。铁蛋儿的外观像一条小狗，通体黝黑，四肢灵活，还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铁蛋儿能根据人发出的指令能走会跑，还可以后空翻，不仅可以实现厘米级导航避障和每秒3.2米的最快行走速度，还能学会各种各样的机器舞，并自动跟随主人。小米承诺将把仿生四足机器人研发成果向全球开源，通过技术探索让铁蛋儿实现更多的超能力。为此，小米将会筹建小米机器人实验室，邀请机器人方向的技术专家和精英工程师加入，一起探索更酷更好玩的未来。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最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报道，一个国际科研团队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模仿雄性潜水甲虫，发明了一种个性化的皮肤护理智能一体式设备。这款设备由微柱塞和水凝胶组成，可粘附在皮肤表面，同时收集和监测体液，实时监测皮肤的健康状况，为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痤疮等皮肤病铺平了道路。今后研究人员希望将这款设备应用于个性化皮肤治疗贴片、医用粘合材料和诊断技术当中。好了，以上是和大家分享的科技资讯，接下来就带大家认识一个非常可爱的机器人朋友。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在本周结束的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有来自19个企业的21件机器人新品首发亮相，包括仿人型机器人、多功能环卫机器人、双臂机器人、人工智能垃圾站、防爆轮式巡检机器人等等，涉及到服务业、工业等多个领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仿人型的机器人悠悠，先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熊猫机器人悠悠，诞生于中国深圳，我为 AI 而生，为了共同的梦想，共同的地球，共同的家园，共同的未来。 这款机器人悠悠身高1.3米，体重63公斤，它有一双水灵的大眼睛，两只小耳朵，不仅可以双足行走，还能用灵活的双臂来比个心，甚至可以手脚并用打太极。他的脸蛋上印着一面中国国旗，因为他要到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科技力量。而且他还有表情，有28种表情都可以通过他水汪汪的大眼睛来传递他的情绪，跟人们进行沟通。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到现场来认识他一下。 那这款机器人，如果我们跟大家描述一下，首先它是大熊猫的外形，那肯定配色就是黑白两色这种非常经典的颜色。脑袋就是一个圆圆的大熊猫，黑黑的眼球，还有一个微笑的小鼻子和小胡子。下半部分呢，就是这种仿人形的了，因为幽闭神主要是做仿人形的机器人，它的两条双腿还有两条双臂都会非常的灵活来做运动。中间呢是它的上身还是看似比较强壮的哈。那我觉得最亮眼的是它的两双大手，因为它的很多动作都是需要它的两双大手来完成的。相对于它大臂和小臂的长度，这双手的占比还是比较大的。那它的十个手指头也是可以灵活的来活动的。刚才我还跟它亲切友好的进行了握手，其实在握手之前我还有点紧张，我担心它会把我握疼。但是当我的手真正的和它触碰到一起的时候，我会发现它的虎口是这种软的橡胶的材质，那我的虎口和它的虎口相连接在一起，它会轻轻的握住我的手，跟随我的力度上下的摆动来表示友好。那当我要跟他松开手的时候呢，他也会轻轻地把五个手指慢慢地张开，就完成了这次握手的动作。除了握手，他还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打太极拳或者是跳舞。 这款仿人形机器人悠悠向我展示了他的打太极拳的这段表演。 Worker X 产品负责人谢征也向我们揭秘了为什么悠悠能够做到太极当中的抱球、金鸡独立、白鹤亮翅等等的这些动作。 这款机器人呢，它有41个自由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非常灵活的拟人的表现一些动作，比如刚刚这个太极的这个起手是非常的标准的。对，然后 白鹤亮翅 对，然后我们这个每个腿呢是有6个自由，每个胳膊是有7个自由度，可以充分模拟人的这个关节。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能做一个半蹲的动作。 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机器人也要实时的控制自己的平衡，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有这个单脚的起立，然后这个双手大范围的一个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要实时调整自己的质心，保证自己的这个平衡。对，因为这个对机器人，对双足机器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的这个脚的面积支撑是非常小的，然后需要它这个非常能够动态的实时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每个四足关节的一个位置。然后里面每个四足关节呢也是我们悠闭选独立自主研发的，然后它可以最大输出200牛米的一个力矩，最快到90转每分钟的一个转速，可以保证机器人高动态的一个输出。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机器人有一个半躺单脚站立，半躺在后面的，这个是不是也是挺难的呢？ 对，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机器人实时的去找自己这个平衡位置，比如说他质心往后仰了，那我这个腿就要往前伸，通过自己这个各个方面的一些动力学的一些计算，能够寻找到自己这个质心跟这个支撑点之间的一个平衡，然后让机器人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您刚才也提到他的脚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确实是，如果跟他的手相比呢，他这个脚呢就是一个椭圆形， 对，就跟手掌差不多， 跟手掌大小差不多，但是他的手确实是很大的。 对，我们手上是有6个自由度的，而且我们手是一个模块化设计的一个手，它可以做到非常灵活的一些操作跟抓取。我们在这个世博会中国馆呢也会展示中国传统的这种书法呀、绘画呀等等相关的才艺表演。在我们标准的这个 WorkX 上面，我们这个手还可以用来做一些操作性的，比如说开冰箱，然后给你倒一杯水啊，甚至去帮你捶背啊，或者帮你浇花等等啊。我们这个灵巧手可以做到大部分物体这个常见的操作。 那它的这个灵巧是怎么做到的？您比如说，您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它的这个手有多少个这个关节？您刚才说的那个自由度可能比较专业化啊，具体的是 对？自由度和关节其实是类似的。然后我们这个手上是有6个这个自由度，然后相当于是我们每个4个手指可以往里张，然后我们的大拇指还可以转动，这样的话它可以完成一个大部分尺寸物体的一个抓捏和操作。而且我们 每个手指上是带了一个力传感器的，这样它当它抓到一个比较柔软的物体或者一些比较易碎的物体的时候，它能感知到这个抓到这个物体了，然后不会施加更大的力啊。比如说我可以捏鸡蛋， 它还可以把鸡蛋握起来。 可以的，可以的。 所以说它是可以实时的检测到所抓取的这个物体应该用多少的力，是吗？ 对的，对，我们可以大概设置一个，比如说大概我知道抓鸡蛋是一个几牛的一个力，那我机器人就可以施加一个这么大的力，然后保证不会把鸡蛋抓碎。 那刚才呢，我也是跟他简单的握了一下手，在握手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的整个手还是非常柔软的，因为我们想象机器人可能是那种比较生硬的，但是他的这个手是特别的柔软。那这个柔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力控，对，我们手上有一个力的传感器，它不会就是使劲的握人的手，当它感受到人的手，这个比如我的手稍微大一点，或者有的人手稍微小一点，它可以适应这个手的形状，然后同时保证这个握力不会太大。 那这个力控主要是手关节，还是它也会识别人呢？ 目前的话，我们有这个视觉相关的一些交互，比如说我可以识别人脸，知道对面这个人大概是什么属性，是一个这个男生女生，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情绪等等这些啊。然后这个刚握手的话，其实主要是一个力控的一个交互，就不只是手指，然后我们整个胳膊你可以上下握动嘛，因为它这个都是处于一个力控柔顺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它可以上下左右的跟随你一起来动，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它做太极的动作呢，基本上是能把比较收缩的动作和伸展的动作同时都完成。 对的。 那刚才进行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表演啊，除了太极，还有哪些就是在展现它的这个运动能力方面呢？其实我知道这款机器人它不仅有非常强的运动能力，它也非常的聪明。我们先说运动能力，还有哪些？ 运动能力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在各种地面行走，就是不只是我们大家平常见到的这种平地哈，还有这种包括斜坡呀、楼梯呀，甚至一些凹凸不平的路面，比如说我地面上有一些根电线，或者有个小门槛，或者有大家的什么书籍啊、玩具在地面上，机器人都可以，比如说正确的踩上去或者跨过去等等。它相比于我们大家常见的这种轮式机器人，它的通行能力是更强的。基本上用我们想象让人可以通行的空间，机器人都可以自由的行走。 因为它可以自主的来适应地面，同时呢，如果上台阶或者上斜坡的话，它的也可以调整这个力。 对对，它可以适应这个地面的一些形状，然后再是一些小的凸起的话，它可以这个脚踝是具备一个柔顺的，然后它可以适应地面的一些这种小的凸起障碍物不平整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种手眼协调操作的一些功能就我刚刚提到的，比如我们机器人可以打开冰箱从里边拿出来一杯可乐递给你甚至比如说拿它一个瓶装的一个北冰洋，我可以把瓶盖打开，然后倒到杯子里再递给你。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机器人将来真正能够走入家庭，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也是设想了一系列可能在家庭里边提供服务的场景做了一些这种功能展示。 谢征告诉我们，除了这些表演的功能，其实在生活当中 WorkX 进入家庭里，它可以替人们捶背、递东西等等做很多的家务活。但想要实现让机器人进入千家万户的梦想，直接为人类提供服务，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愿望，这其中有很多困难需要一步一步来实现。 就是我们其实早期的话，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我们机器人有一些这种包括教育基地啊，在科技馆呀包括在春晚啊等等地方都有一些亮相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去迪拜世博会我们去做一个智能的导览讲解员，然后我们也在有一些这种政企展厅也开始在做一些讲解服务，包括去我们优必选科技的总部，然后也会我们去 WorkX 带领大家去讲解，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些真正服务性的一些工作。然后我们下一步呢，也在做一些这种包括这种机场啊、银行啊等等地方去做这种示范性的一些这个应用对。然后再往下一步，我们可能会希望去一些结构化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这种养老院啊等等，它的环境可能相对会单一一些没有像每个人的家庭里面那么复杂，然后机器人可能执行会更可靠一点。然后在机器人逐步完成了这个智能化、自主化、安全化的提升以后我觉得机器人才会逐步走入这个真正的家庭。对，当然我们希望它进入家庭以后就是我们对机器人的一个畅想，就是我们希望它不只是就是家庭里一个服务人员，更多的是家庭里一个管家或者大家的一个伙伴。 怎么样做到管家的功能呢？ 就是刚刚提到，就是首先它一定要具备一个基础的一个服务能力，它可以去帮大家完成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工作就比如说帮你打扫卫生就帮你做一些这种日常的这种杂活呀。对，这是可以。首先这个第一点就要具备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作为一个管家，他可能会去帮你把整个家里边所有的设备，智能设备，因为机器人不是一个单一个体的存在，然后可能会把你家里面所有的这个智能设备全都连接起来，然后帮你做一个综合性立体性的一个服务。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嘛，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人进入家庭以后不只是一个服务人员，也是一个大家的一个伙伴，从情感上能被大家所接受，然后可能大家会这个更加信任这个机器人，然后包括机器人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会相信它。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他以后进入到家庭当中，机器人他可以做家务，那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机器人的发展路径当中有扫地机器人，有做饭机器人，还有其他的各种整体的家庭的这种智能家居的解决方案，那这样的发展路径和成为集合到一个机器人身上，其实他们的这个整体的就可以说是两条路子，其他的方面我们觉得是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把所有的功能集中到一个载体上面，它其实这个难度是很大很大的。 对，就是其实这两个路线其实并不太矛盾，就是一个是工具类的发展，一个是这个整个机器人整体的一个发展。就是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坚持做人形机器人一个原因，就是人形机器人具备人的这个形体特征，它可以操作大家日常中使用的各种工具，它具备这个人体特征的话，就是我们家庭里所有的东西不需要做改造，然后机器人就可以去完成。所以就是这是两条路，就并不矛盾。我们工具也在发展，然后机器人也在发展。我们将来机器人也不是说自己要独立的去完成各种东西，它也要去使用工具，对，去借助人类的工具的生活场景这种东西去更好的完成服务。 不改变家庭的情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向大家做了很多的采访和征集，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机器人到你家，你会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那很多人也就提到了做家务和照顾老人、陪伴孩子这三个方面。如果让它扫个地，它是不是就能随便拎起我们家里的笤帚就可以扫地了？或者是它就可以直接的来操纵你任何一个品牌扫地机器人的这些型号，它就可以来操作。因为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学习一款新的智能产品都有一个学习的门槛，那机器人来说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会不会这个实现起来比较困难呢？ 就是机器人它相对于人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所有的知识结构是可以传递的，我们每个人学习的东西想要传递给那个人，它的交流渠道其实相对来说比较这个通道是比较窄的，对，然后这个信息它不能大范围的这种交换，但是机器人每个人机器人学习的知识它可以互相之间是快速的学习交换的，所以理论上比如说我在这个家庭里学习到一些知识，然后在另外一个家庭里这个机器人同样可以使用，当然可能会经过一些这种脱敏啊等等相关的一些信息，对，所以这个其实这也是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优势，它的这个整个就是将来整个机器人也是一个互通互联的一个设备或者一个存在。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机器人的名字里既然有人，所以大家自然希望赋予它更多拟人的特性，所以有各类有手有脚的服务机器人开始逐渐的出现。而这类人形服务机器人其实在技术当中是最难的一类，因为大家不只希望它拥有人的外观，而且有真正的可以像人一样为用户提供服务，甚至希望它能做到有人情味儿。优必选在国内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当中其实属于比较早期的玩家，他们也一直是致力于做人形机器人。那为什么他们要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呢？ 就是人形机器人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个人形机器人走进线下用户，而且我们相信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总结起来，其实人形机器人三个优点，就是包括它的这个双足，我们可以去适应这个人类所有生活的空间进行行走；它的双臂，我们可以去适应人类所有操作的工具，然后完成各种各样的操作；它仿人性的特点，我们可以让人类快速的这个接纳。这是我们相信这个人形机器人去并且在坚持做。我们公司这个创始人周建从这个2008年其实就开始就相中了人形机器人领域，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研究。但是最早的时候就是这个整个人形机器人就是它的最难的地方，这个伺服关节就是想要做到一个成本可控的一个机器人，然后它的伺服关节是非常非常昂贵的所以在创立公司之前，我们公司投入了4年的时间去攻克了这个伺服关节这个技术，把它国产化之后它的成本大幅下降，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成立公司，然后正式推出了我们的阿尔法的机器人，对，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公司开始投入精力做这个大型的一个仿人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和小型的机器人又是不同的一个技术量级了，对，然后整个大人形它的运动控制算法、它的伺服硬件的要求和小机器人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公司从2015年开始投入做这个大型仿人机器人的研究，就最早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在展会看到我们有一个这个黑色的一个原型机，那时候 实我们最早就是搭建了一个元器去验证我们的一些这种算法相关的一些这个控制啊，包括我们这个可以在平地上这个前后左右全向的行走，然后可以走静态的是上一个斜坡，然后在一个晃动的平台上机器还可以保持平衡啊， 没有脑袋也没有双臂，只有脚是吗？ 对，这个阶段我们只是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算法的验证。那同时呢，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技术组再去做这个伺服关节这些大型仿人机器人的伺服关节一些验证在这个伺服关节攻克了以后，然后第二年我们又做了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的第一代这个 Walker 这个整个的这个包括工业设计，包括伺服关节包括整个里边的整个交互系统，这个全部都是我们自主设计的在这一代机器人上，除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运控算法，我们还加入了一系列这种交互系列的，然后感知系列，然后机器人不止可以在行走，然后也可以去做一些那种感知导航避障啊，然后跟球踢球啊，然后跟人的交互啊等等，然后同时它的行走速度也更快了，然后在我们第一代机器人的时候大部分都达到了1.8的一个速度然后在我们这个第二代机器人呢，我们就把整个双臂加上了，对，然后它成了一个完整形态的一个人形机器人这个第二代机器人 Walk 2它具备36个自由度，然后包括每个腿上6个自由度，每个胳膊7个自由度，然后头上2个自由度，对，就可以去完成就是人类基本上的各种这个包括这种行走啊，这种楼梯啊，如果步行地面的适应啊，还是踢球啊等等。这个在我们最新一代的话，我们整个步态算法是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迭代的，然后它对整个不平整地面的适应，然后对这种未知地形的适应，这个能力会更强。然后所以其实大家看到我们在这个上海发布会的时候，我们整个斜坡它是一个变弧度的一个斜坡，它每一步它的走踏上去的角度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可以实时的去适应这个斜坡的一个变化。对，我们差不多在这个5年的时间里迭代了4代这个人形机器人。对，我们整个这个说实话就是国内从事人形机器人研究的人不多，然后其实很多就是相信人形机器人的人，就是很多志同道合的人都加入了优必选，然后来共同来完成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在每个专业方向上都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人才。 人才是技术发展最宝贵的财富，在和 Walker X 产品负责人协征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是一群有梦想有坚持的机器人从业者。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群有梦想有坚持的人，他们在不断的探索着，也推动着我国的原创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提到人形机器人，很多人都会想到美国的波士顿动力，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也正在不断的前进着。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现在在银行、机场、酒店等这些场所呢，有各式各样的服务机器人。大家对服务机器人进入生活也已经不陌生了。同时，也随着各类智能家居产品涌入人们的生活当中，大家也开始对 AI 和各类智能设备更加熟悉。据中国电子学会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了，总规模超过700亿人民币。而近5年，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的复合增长率也已经达到了40%，这些都是非常向好的数据。但同时面对这些机遇，对于制作机器人的这些企业们、厂商们还要克服的挑战也很多。比如说服务机器人的交互体验感仍然需要迭代的提升，而且高昂的售价和制造成本，这些也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也采访了很多的业内人士，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虽然道路是艰难的，我们仍然能看到在机器人产业当中有很多的有热情、有梦想、有能力的从业者，我们也会相信未来不会太遥远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和大家就先分享到这儿。在明天的智能时代节目里，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偶遇的那些能为我们解决生活难题的机器人们。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智能时代。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点击智能时代就能收听往期的精彩内容。我是静桥，明天见啦。 这里是北京，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盛宴，聚拢一傲又 骄傲，春天呀，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